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那声音一响而逝，就像是一个拨错了又马上挂掉的电话，让人觉得那只是一个幻觉而已。池小池诧异环顾， 刘老师，你听见什么了吗？ 什么？ 只有我听见了？难道真的是幻觉？ 池小池觉得刚才那个声音耳熟得很，虽一时想不起来声音属于谁，但池小池持续的压抑心情也因为这个小小的意外略有松弛。他索性伸长了手脚，放肆的翻身趴在黑豹的后背上，拿手指逗弄黑豹的鼻子和盈须。黑豹俯身忠诚地背着他的主人，同时侧过脸去，生有倒刺的舌头轻舔他结了枪茧的指腹。从后抱着毛茸茸的老板，池小池感觉心情好了不少。调整好心态后，他对061说， 刘老师，接下来我打算带丁秋云的队伍。 嘘。 出乎他意料的，向来绅士的061却果决地打断了他的话。 什么都别想，什么都别做，闭上眼睛好好休息，至少今天晚上不要再做丁秋云，做回池小池。 听到这话，池小池心脏仿佛停跳了一瞬，指尖被豹子舔食的如是和微扬都变得清晰可感起来。他有点无措地搂住黑豹的脖子，以笑容掩饰内心的不安。 刘老师，你招蜂引蝶可太熟练了，这样不好。 是吗？ 他没有动，任由他招惹来的蝴蝶趴在自己身上。池小池提醒他，同时也是在提醒自己。 不是有人在等你回去吗？ 061张了张口，他想说我已经等到了，想说我要等的人现在正在我背上，我可以带着你跑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陪你去看日出。但受保密系统限制，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池小池误解了他的沉默，一边伸手肆意逗弄着老板的下巴，一边轻描淡写的与061划开界限。 要不然我罪过就大了。 豹子把他兴风作浪的手含进嘴里，不轻不重的啊呜一口咬了下去。与此同时，他听到了061的声音，清澈温暖，又带着一点点无奈。 你最大的罪过就是不听话。 池小池的手被咬到麻筋，又被那声音拨了心弦，手腕和半张脸都是麻酥酥的。这副口吻对池小池来说有些陌生，却又熟悉的惊人。他陡然间有些心慌，那个被他故意忽视多时的猜测重新在他心中复燃，叫池小池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 敢咬我？ 池小池拍拍老板的后颈，半威胁道， 爸爸不要你了。 说罢他便要起身加快步速，打算下楼去冷静冷静。只想没走出两步，一股力道便突兀从后面袭来，池小池未及反应被直接扑倒在地，一口利齿衔住他肩膀后的衣裳，把他大力翻了过来。这是暴力捕食的常用技巧，但池小池还没来得及惊慌，老板就把他压在了身下，轻轻抚在他肩窝间，不再乱动。高台之上寒风吹彻，呼啸的冷风把散发着沙土冷气的空气重新清洗了一遍，吸入肺中只会让人头脑愈发清醒。 野兽身上过高的温度烫着池小池，每一块紧贴着它微微吸张的肌肉内都蕴藏着原始野性而又恐怖的力量，但他却温驯地把这份力量拱手出让，努力把自己伪装成一张人畜无害的毛毯。池小池猜测着老板的心意，他想大概是自己被咬后突然要走，咬到他了。动物对抛弃这种事大多都格外敏感，池小池自是知道自己做的不妥，于是软了语气，撸狗似的抱住黑豹抵着自己肩窝的耳朵轻轻搓了搓。 好啦，要你要你。 豹子抬起眼来看他，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一层极漂亮的水膜薄雾，尾巴在池小池小腿处浮来浮去，最终缠住了他的脚腕。池小池被他缠得无奈，只得哄他。 我不走。 豹子的心情这才愉快起来，咬住池小池的围巾一端，替他把松了的围巾紧了紧。暗哨和明哨不同，隐于暗处，因此不能生火，一般会带有可自动加热的行军毯，以免夜半降温冻僵了身体。池小池悉悉嗦嗦地钻进暖毯，耳朵听着队员们从楼下传来的说话声，心里却想着061对他说的话。今晚太累了，不要做丁秋云了，好好休息。061仿佛能洞悉他的心事，温和道： 睡吧，我和老板帮你放哨。 老板也会意地蹭蹭他，在他身边蹲下。061与老板的言语与动作太过同步，这不得不让池小池怀疑。但他如过去一样自我安慰道：怎么可能呢？061是061，绝对不可能是楼哥。如果不是这样，他这些日子的心机谋算以及那些堪称卑劣的行径，岂不是都被他看在了眼里？他裹紧了自己的小毯子，故作轻松地自言自语： 做池小池也没什么意思，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池小池很好，你不要这么说他。 池小池再次呆住了，他想他大爷的，区区一个系统，小嘴巴巴的跟楼盘销售一样，没天理了。他往毯子里缩了缩，遮住自己发红的耳朵和眼眶，一颗心倒是真的静了下来，紧接而来的便是排山倒海一样的倦意。睡着时，他又一次梦到了过去。这次的梦有些杂乱，但主角一如既往，仍是那个温暖生光的人。池小池还在念小学五年级时，街机、红白机在中小学生间风靡了起来。楼隐收到一套坏了的二手红白机，化腐朽为神奇后，搬进了自己的房间。自那以后，就常请池小池来家里玩。那二手红白机的原主人是一个肉眼可见的中二病，因为他在那台红白机前后两面贴上了小贴画。在那时的池小池看来，小贴画是一只长了山羊头的怪物。他问楼影： 撒旦，西方的一种怪物。 哦，我还以为是阳历大仙。 楼影笑了，摸了摸池小池的脑袋瓜： 你呀，脑袋里都装的什么奇怪的东西啊？ 池小池嘴甜，抱着手柄讨好道： 都是楼哥，没有别人了。 楼影捏着他的脸，池小池就仰着脸乖乖让他捏。一兄一弟闹够了，楼影便把买来的 FC 游戏卡放入机器中，带着池小池玩起来。在梦中，池小池眼前的游戏画面是模糊的，只是一团晃眼的光影，唯一清晰的是微微发热的手柄触感，以及塑料按键弹起又落下时机械的哒哒声。他们玩了一会儿赛车，池小池总是输，不过他还是很倔的，啪嗒啪嗒地按着方向键，注视着屏幕，微微张着嘴，一脸认真。也不知道是从哪一盘开始，楼影开始输，胜负率与池小池渐渐持平，呈5-5开之势。池小池的小尾巴得意地翘了起来： 罗哥，你不行了。 娄颖甩甩手柄道：“ 没手感。” 找借口。 下一盘赢你。 下一盘当然还是娄颖输。池小池和他打得有来有往，滋味十足。后来他们又一起打战略游戏赤色要塞。这个游戏里娄颖显得更菜了，尤其在进入第三关后，他操纵的角色总是先于池小池被打死。池小池正清着兵线，偶一扭头就发现娄颖不见了，便笑话他：“ 娄哥，你又死了。”“ 我对游戏还不熟。”“ 哼，又找借口。” 虽然往往在嘲笑娄颖不到半分钟的时候，池小池操纵的吉普车必然被人打爆，但他仍是觉得骄傲不已。久而久之，池小池觉得自己红白机水平怎么也算是中游了。于是在某个周末，他欣然接受了几个同学的邀约，去他们家里玩红白机。那是池小池第一次见识到何谓强者。被血虐了一通的池小池觉得外面的世界简直太可怕了，直到回到筒子楼，看到在一楼窗户的灯影下写着作业的楼影，才像是见到了亲人呢。池小池敲开楼家的门，扑进楼影怀里。他委屈道：“ 楼哥，还是你最好。” 半大的少年被抱得有点迷糊，低头看着怀里的小孩，先摸头哄好了，才问起事情的原委。池小池样样的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整个人蔫的不行。 我太烂了。 楼影忍俊不禁安慰他道：“ 你很好，不许这么说自己。”“ 我太菜了。”“ 我也菜啊。” 池小池想了想，觉得还是被安慰到了。他下定决心，以后要贴紧楼哥，和他一起天长地久的菜下去。一只小菜鸟寻寻觅觅，找到了另一只小菜鸟，便兴冲冲地和他挤在一起，以为是在互相取暖，却不见一只翅膀正护在他的脑袋上，为他挡去了多少虚拟的枪林弹雨。后来他们再组赤色要塞的双人局，总能一命通关。起初池小池以为是自己的技术和楼影一样进步了，直到楼影走了很久以后的某天，他重开了那台老红白机，把已经旧了的赤色要塞卡带推入卡槽，选择了单人模式。他这才发现没了队友，他竟然连第一关都过不去。池小池这才知道，那个时候楼影并没有撒谎，他们之前过不去第三关的确是因为楼影对游戏不熟悉。在熟悉了游戏之后，他就能更加熟练地替一路横冲直撞往前奔的池小池清除从四面八方袭来的 NPC， 而不会先于他被夹攻的榴弹击中。和池小池一起玩时，楼影一直打的是两人份的游戏，还不忘安慰池小池：“ 你一点都不菜，就算别人都那么说，至少还有我陪你。” 在这之后，池小池不改他在游戏里的作风，依然是横冲直撞，硬生生在他的人生游戏里杀出了一条血路来，一路冲冠直到巅峰，把自己原本平庸的人生提早打出了 happy ending。 但谁也不知道他有多怀念双人模式，怀念那个使尽浑身解数把自己伪装成一只菜鸟，好带着爱玩游戏的他一起通关的少年。他在游戏结束的电子音乐中苏醒过来，豹子依然蜷在他脚边为他暖脚，而他睁眼后，初晨的阳光如割毛刺破沉沉的雾霭云层，投下赤金色的一抹烟霞。他有幸在末世看到了一次灿烂壮阔的日出之景，一时恍惚以为自己身在儿时筒子楼的二楼，迷迷糊糊睁开眼时，糊了报纸的窗扇半开半掩，透过它能看到染金的鱼鳞状云层。楼哥就在楼下，在他一抬腿就能到达的距离。虚虚实实之间，池小池耳边传来一声温柔的问候：“ 早安。 Thank you.